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

想听你说，能不能快让我走，该说的话都早已经说过。一个人是寂寞，两个人却折磨，他们说相爱容易难相守，我们都伤过心忍过错放过我，就让这一切都告一个段落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别再说 I don't want to know, I don't want to say, I don't want your love, now get me sober, 不必再说你爱我，不必等候 so let me go, let me go, 放过我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 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